你走了，换一个寂寞和我对坐，摇晃的开着的门口，冷风来笑我，这一场支离破碎的梦，是不是你想要的结果？痛过伤过好过没爱过，就是我现在的感受。伤口再痛，痛不过背叛的伤痛；泪水再多，躲不过你给的冷漠。我站在你给的角落，感动你虚假的温柔。我知道这一次我还是不懂。走吧，别又再回头说你难过，这一次不会再接受脸颊的笑容。 我们刚刚听到两首情歌，我还是不懂以及失恋无罪，来自阿令2006年发表的首张专辑。在事业上升期的阿令选择结婚生子，并且在2008年推出第二张专辑《天生歌姬》。专辑的标题开宗明义凸显了阿令对于音乐的驾驭能力，虽然还是以情歌为主，但是风格开始多元化。我们接下来安排的是楼南卫作词周显哲作曲这首摇滚情歌《爱归你》。 我的爱归 请离我而去，抱着你感受你的心跳回应，整个世界为你而美丽。宇宙星辰 没有保留，我爱你就到最后，有些人值得等候，有些悲伤值得你第一次吻我。 PS 我爱你来自阿令第二张专辑天生歌姬。当时借台湾地区选秀复兴的东风呢，阿令的作品开始出现在了他们的选秀节目里，但是呢并没有改变歌红人不红的窘境。不过阿令呢并没有乱了阵脚，依然保持两年一张的发片速度。到了2010年，他推出第三张专辑寂寞不痛，我挑选其中超级好听的主打歌曲给我一个理由忘记，然后为您安排当时还没有正式出道还是在幕后的李荣浩作曲姚荣龙作词的专辑标题曲寂寞不痛啊。 雨都停了，这片天为什么呢？我还记得你说我们要快乐，深夜里的脚步声总是刺耳，害怕寂寞就让狂欢的城市陪我关灯，只是哪怕周围再多人，感觉还是一个人。每当我笑了，心却狠狠地哭着。地方总会听到你那最自由的笑，当我回到一个人住的地方，最怕看到冬天你最爱穿的那件外套，只是哪怕周围再多人，感觉还是一个人。心却狠狠地哭着，

会曾不顾一切付出真心，时间会留下美 大家请往这边看，现在呈现给大家的这幅作品呢， 妈妈你看这幅画上有只大象。 嘘，小点声，宝宝，不要大声喧哗。 喂，喂，你大点声。 这幅画作呢，融入了画家独特的色彩。 妈妈，妈妈，你看那只大象上面还有个人哎。 嘘，宝宝，小点声，妈妈已经和你说过了，在博物馆里不要大声讲话。 喂，我听不清，你大点声。 大家还可以看到这幅画作呢使用的油彩在当时 你倒是说话呀，你大点声。 叔叔小点声。 参观博物馆时请注意有序游览，不要大声喧哗，文明旅游从小点声开始。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The weather 夜间到白天能见度和空气质量有继续转差的趋势，夜间有轻微到轻度霾，白天有轻度到中度霾，外出要做好健康防护。来看具体的预报，夜间晴见多云，轻微到轻度霾，南转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7度，最大相对湿度50%。白天多云见晴，轻度霾，北转南风2级左右，最高气温2度，最小相对湿度25%。下面是春阴气象指数预报，白天的春阴气象指数为1，适宜您穿羽绒服类服装。 深夜，邂逅一首歌，收获一份懂得，重温过去，聆听心声。 雪一般的少年，风一般的歌。 1, 2, 3, 4。 这里是中国歌曲排行榜，近期节目重播版。 神州跨越，南北联盟，亲力巨献，共同打造中国广播音乐最强品牌，中国歌曲排行榜。 我是你的 DJ 麒麟，今天的情歌特辑我们关注榜上歌手阿令。在台湾的阿令呢，被誉为天生歌姬，低音区域游刃有余，高音爆发力十足，很有 power。刚刚出道曾经被认为是阿妹的接班人啊，虽然并没有因此一炮而红，但是她的心态特别好，不仅保持匀速发片，并且在歌坛以情歌稳扎稳打。2012年连续发2张专辑《我们会更好的》以及《幸福了然后呢》，首先我们来听《我们会更好的》专辑当中的这首《算了吧》。阿丽 说是谈恋爱却都是她说话，不管怎么观察我都 最后戒掉了吗？这些年过得还算幸福吗？这咖啡的甜度照旧是你爱的，重逢的我们一切却都变了。还是一样的温暖，时间总是走人，把好的都记得，当初为什么没好好再见呢？那年我失去最好朋友和我最爱的人，你们相爱，我和 朋友的祝福来自今天的主角阿林，2012年的个人第五张专辑《幸福了然后呢》当中的情歌主打。2014年，阿林呢从 Avex 转投到 Sony Music， 2015年让他迎来了事业的转折，登上了《我是歌手》一战成名。也是借着《我是歌手》的热度呢，当时他一边比赛一边宣传新专辑《罪恶感》。我们下面来听这首同名主打《罪恶感》。 爱情可以有多长？微笑可以有多假？我撕开了包装，还可以退还吗？望着飞 就还温柔做的耍好白，不穿鞋子的脚踝，快乐能信手拈来，跟着我一直走，遇山再过山不回头，陪着我一直走，把人生握我手，走更远，去看看星河的上游，心没有也没尽头，一起去吹风，一直走，抬起头走走走更远，唱这个世界变不同，心没有路也没尽头，界限外出游，继续走。最好灌溉，什么都不必介怀，脱掉束缚活过来，什么都信手拈来，抬起头走走走更远，去看看星河的上游，心没有山，再过山不回头。 这是 Aline 在2017年推出的同名主打 EDM 风格的一直走。从失恋无罪到同名专辑 Aline， 他一脉相承选择情歌作为主打，并且通过不断尝试来拓展歌路啊。下面我们来听电影《功夫联盟》的主题曲恰好。这里是麒麟正在为各位主持中国歌曲排行榜，本节目来自北京音乐广播。 你终于要对我开口，还好没有等得太久，这一个结果我已经想过很多遍了。认识你还没有多久，可一切那么熟悉呢？熟悉你的笑，距离微妙，刚好模糊我心跳。路边的餐厅恰好满座，雨伞也恰好带多，回去时间想稍稍晚点呢。一切恰好是巧合，连天气也恰好配合。